一个咧又冰冷又干燥嘅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张安怡，有莫莉， 莫莉你好， 你好。电话入面咧有一个暖粒粒嘅敏大人， 敏大人。 喂，你好，你点知道我真系暖粒粒 嘅啫？你个人不嬲俾我哋感觉都暖粒粒噶嘛？ 敏大人好怕冻噶，所以佢一定咧，即系着到咧毛神神啊，然后跟住又揽住，有冇揽住过嗰啲暖袋嗰啲咩？ 梗有啦， 真系醒 啊！我觉得佢直情系捐咗被斗入面同我哋讲嘢。 系咁又唔好讲啲真嘢出嚟。 唔系啊，敏大人好窝心噶，我记得旧年咧圣诞都冻嘅，咁啊敏大人就即系送咗一件咧系。好暖好滑嘅毛质地嘅睡衣， 你我今日攞出嚟啦。 哦，系咩？你又有嗰件啊？ 我都有外套啦，我个系。 哦，系啊，我系一件贴住我嘅肌肤嘅， 敏大贴住你， 系一件睡衣。 敏大贴住件衫先贴住我， 即系好温暖嘅。即系除咗嗰件衫本身嘅质地系温暖咧，仲系一个闺蜜送俾我嘅，所以更加觉得好温暖。 系啊，咁啊，今日就非常之冻啦。咁啊，而家咧出面嘅气温系12度啦，相对湿度咧。只系得41嘅啫，红色火灾警告、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寒冷嘅天气警告啦，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现正生效嘅。听闻听日咧朝头早得7度添， 系啊，系所以我就咪就系话，你唔觉得今年咧，即系样嘢都好似好点讲，好突然间啊，即系系啊，嗱，你谂下，寻日都仲讲紧23-24度咧， 系啊， 系我个女着短袖衫噶，笠件外套咧，要热毯剥嗰啲咧，哇，今日就突然之间咁鬼冻， 我仲要咧听出面啲。听啲信咧，工程人员讲咧，佢话喂冻两三日嘅啫，两三日之后听啊，过多几日又去翻10-20度嗰啲嘅啦， 听住先啦， 系听住先啦，我即刻到火咁样，即系我就觉得哇，好大分别啊，成件事 系啊， 咁啊，所以大家都一定要 keep 住身体暖啦，尤其是就嚟除夕啦，咁啊，大家应该都要好暖粒粒，好开心地度过啦，因为其实呢一年里面咧，大家咧都已经系经历咗好多唔开心嘅事啦，同埋又成日要匿喺屋企啦，大家要好努力、好努力、好努力咁样去抗疫啊！ 嗱，问下两位啊，如果我哋总结下2020年咧，你会用一个咩嘅词汇或者用一个咩字去代表你过咗嘅呢一个2020年呢？喂喂， 我谂紧啦，因为即刻，我即突然间 谂紧要 唔可以即 系我以为你哋用行动表示啊， 我用呢个字嚟表现， 就系嗱，如果你问我咧，不如我答先，我问得你嘅，我谂定先啦，系咪？嗱，我咧就会用休止啊， 系， 即系我觉得头先你两个嘅反应咧，哇，点用咩字啊？咁你哋唔出声 dead air 咗3秒，咁其实我以为你哋用行动表示就系，喂，2020年咧好似。整个世界都休止停顿，即起码我觉得我的生活是一种停顿咯。即譬如可能过去几年你冲的冲冲冲，即嗱做家庭主妇咧系好忙嘅，每一日都咁即尤其是我啲细路咧又要考啲公开试咧，咁你又要同佢哋即就算唔虎妈，你都要即睇实少少，因为真系要升中噶嘛。咁突然之间咧，今年咧。又話網上學習啊，跟住又停課啊，停到飛起先啦、啊，跟住咁變咗你好似覺得呢個世界好似樣嘢都其實唔係咁緊要嘅嗰啲嘢，係可以停一停嘅， 係 係咪啊？ 你覺唔覺得啊？敏大人同唔同意啊？ 佢已經好激動， 我都係覺得咁樣噶。嚇！我成日 但係你衝開嘅喎，但係你衝開。 我都我自己啲嘢啫，我唔理人哋啲。 你哋停唔到噶嘛？你 又讲话咧，学校教啲嘢唔紧要噶，唔会用噶将来。 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会用坚强啦。因为我觉得好多头先阿 Annie 都讲啦，就话好多事情啊，突然间有可能会停顿啦。又或者有好多嘢可能会发生啊，咁样啦。咁但係我想讲一样嘢就係话好多嘢大家完全係未面对过嘅、又或者係会有一种突如其来嘅一啲突发事啦，全部呢原来人都可以好坚强咁样去面对或者去跨过咗。 即係适应到嘅，原来。 适应到喎。 真係小宇宙发挥出嚟啦。 係啦，同埋就係一样嘢就係、原来大家面对到或者人真係好叻嘅一个人动物啦。因为譬如演唱会咁啦，又或者有好多活动或者有好多经济或者好多生活上面停咗啦。 佢即刻衍生第二樣嘢出嚟咯，令大家都 即係同啲病毒一樣啦，變種啦， 係啦係啦，變種啦，又或者識得可以好樂觀、好樂觀咁樣面對，又或者去轉變咯，成個生態或者心理上面，所以我覺得人是非常之堅強的。咁啊，敏彈究竟是點咧？不如我哋一首歌之後翻嚟再講啊！ 一張膠板已隔着我，幾高體温你要避光，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碼射線都穿不過。一間冰室兩個獨闖，寂寂寞寞有點口渴，不想枯乾那快樂潛伏期仍無限地去闖。時間都添了飄搖，人間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關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奄奄一息那个是我偷窥一般看你直播，比起饥荒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去闯，尽力去挡，掩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索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因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口罩都一定是啦，因为一个转变啦，即是平时我们戴开一些外科口罩的嘛，现在已经演变到又有立体啊，又或者有很多不同颜色，甚至又附有公仔这样。刚刚听过 DJ 的吸防护罩一吻，刚才呢 Annie 就在一首歌之前又问我们用什么字去形容2020年啦。阿敏大人啊，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用什么字去形容呢？ 基于你们两个都是中文组，我试下用英文啊，我会用个 V 字， 咩字话 V？ 哦 ，OK，V 啊， 英文字母 V， 系啦。点解呢个 V 字呢？其实有系好多英文字嘅开头嚟噶嘛。 例如 virus 啦，咁啊，我哋成年都俾呢样嘢笼罩啦。咁、 嗯、 但系唔怕，我哋近排已经有 vaccine 啦，就呢个疫苗啦。 嗯，所以我哋就 victory 啦。 系啊，你咁快跳到我个 end， 中间仲有一啲噶，原来 中间仲有啲唔讲啦，佢跳咗， 几好喎、 啊，系咯。 啊！呢、這个唔错唔错，呢、這个字，你又想唔想知道咧？即系呢个叫做咩？艾胡敦英语字典咧， 系 佢哋拣2020年度系一个咩嘅字咧？因为其实有几本字典咧、嗯，其实佢哋已经呢十几廿年咧、嗯，都系每一年都会选一个字咧、 嗯， 去代表嗰一年即系大家嘅关注啊，嗯、或者系比较多啲人用呢个字啊，咁样系啊。 哎呦，我唔知道， 每一年都有件咁嘅事、啊。 系啊， 系啊。其实我哋通常去到年尾咧，就好多呢啲即系盘点啊，系啦，大事回顾啦、啊，又或者即系乐坛又有啊，即系啲剧集又有啊。然后跟住新闻又有啊咁样，咁其中咧喺文字界咧，咁都系有噶。咁咧佢就唔系好似阿敏人拣一粒字嘅，佢、嗯、就系拣一个字，嗯、即系一个英文字。咁咧今年啊真系好破天荒啦！呢个2020嘅牛津英语字典咧， 佢攞咗一句， 佢系拣唔到噶，佢系话拣唔到， 拣唔到。 系啊，因为佢每年都真系有一个字咧，好突出嘅。 我以为佢今年先容易拣添。 唔系啊，佢话今年系好多字都一齐突出啊。 哦， 所以咧佢拣。揀到一個字，而係一紮字。咁嗰一紮字咧，就包括咧，我覺得你哋隨口都噏到，包括頭先敏達噏咗啦，譬如 coronavirus 啦、跟住後屘變咗 covid-19 呢個已經其中一個啦。跟住頭先你嗰隻歌口罩 mask 呢個又係一個啦。咁、然後 pandemic。大流行呢、這個又係啦，佢話大流行咧係比起以前任何一年咧係用多咗570倍啊呢、這個字。即係包括我哋文字上寫啊，你喺啲報紙見到啊，或者我哋講啊咁樣，都係多咗咁多倍。咁跟住另外有一啲嘅，譬如話係WFH 啊 ，work from home 啦、啊，lockdown 啦、啊，咩 social distancing 啊，即係你聽到呢一紮咧，總之日日喺度講呢啲咧，就全部咧都係佢覺得呢啲全部都係今個年度同呢一個嘅疫情有關嘅字咧，都係上榜，所以佢揀唔到一粒字咯。 哦，咁啊係嘅，如果係太多嘅時候，你一定要揀 top one 嘅話，真係難嘅，因為全部都係咁印咁重要嘅一啲字嚟嘅。 係啊，所以我諗如果大家一提起2020年咧，就好似我哋香港人諗。喺2003年，一定系讲紧沙士。 系 咁，而家2020年，我谂即系应该唔系净系香港，一个全世界嘅一个大家嘅一个回望咧、都一个唔开心嘅回望啦，就系呢样嘢咯。 系咁呢一个就系我哋喺呢2020年啦，即系呢个疫情里面啦，即系我哋都会印象深刻都好紧要嘅字。但系想问一下啦，今日因为 Annie 俾嘅题目就系讲话回顾翻我哋今年里面嘅得与失啊嘛。咁不如我哋讲咗啲，你想讲开心先定唔开心先？ 咁我梗系讲咗唔开心啦，你唔觉得咩？我觉得个疫情系令人唔开心噶， 咁系 点讲都，即系虽然我都识苦中作乐嘅，咁、所以我觉得，但系呢个系真系一件唔开心嘅事，因为又死咗咁多人啦，咁、亦都令经济啊各方面都有，又搞到我冇得去旅行啦，系咪？ 系 即系，所以我觉得 你唔使指意佢同你做节目噶，如果唔系呢一个。 唔会，我早啲录定音都会 做。我想讲咧，多咗好多人咧，今年咧个愿望就系话，唉，我想去旅行啊， 系啊， 系多咗好多啊。 即系我哋失去咗，咪会珍惜以前曾经拥有嘅嘢咯。 系，因为同埋以前咧，我哋成日咧，系真系听到某啲朋友咧，即系我身边会有，佢突然间话今日放咗工之后，佢就话买机票，佢听日飞，或者甚至乎已经执紧行李，今晚已经飞。即系佢哋会做到咁样嘅，可以，即系当然系。一个短嘅旅行啦，但系今年直情系唔系你想就已经做到呢样嘢咯。原来呢样嘢系一个愿望嚟噶啦，去到今年。 系、啊、 喂，你讲同朋友食饭啊，原来唔系必然嘅幸福嚟噶。 系啊， 以前要见一个朋友都唔，原来唔系艰难噶。 系啊，即系譬如好似敏达人生日咁啦，我哋想同佢食餐饭、都做唔到， 做唔到啦。 系 啊只能够仲要隔空。圣诞礼物嗰、那个圣诞礼物加生日礼物全上全集运咁嘅送礼， 所以我哋就更加珍惜，即系希望2021年咧有咁嘅机会咧，即系如果可以聚头咧，就真系要即系好好珍惜呢啲机会咯。 我突然间对我妈都好咗好多。 即之前都真的不是咁好，但是今年里面呢我是成日突然间或者挂住咗屋企人多咗咯，因为见到新闻啊，或者见到有时好多时我哋可能未必可以咁多一起吃饭，即是成家人同我讲好多屋企人一起嘅时候，我突然间就喺度谂啊，如果真系不幸地我屋企人都中咗，即系我妈咪突然间中咗。我会好担心咯，我会唔知点算咯，咁所以我就突然间就不停喺度闹佢啦。即系虽然头先我话我锡佢多咗，同埋少闹佢，但系嗰种闹系佢因为咧嗰啲消毒药水啊、酒精嗰啲成日悭住用咧，又唔肯拎，又或者拎少啲喷少少就算，佢就令到我好担心地去话佢咯。咁但系话完之后我就收翻声，唉，算啦，唔好再话啦，即系唔应该用呢个方法。咁就令到我会有呢一样嘢咯，呢、這个心态多咗，即系。着緊屋企人多咗好多， 喂， 我唔知你哋 我教你好簡單嘅樣嘢嘅， 即係唔俾佢出街。 我知道咧，佢哋嗰啲老人家咧，佢哋因為即係點講啊，即係始終我覺得人好似菩提子咁咧，喺唔同年份成長係有唔同嘅韻味嘅，即係有時可能嗰啲啊，點解呢個82年嗰啲咁勁咧，啲紅酒就因為啊嗰年陽光充足，雨水又充足啊，啱啱好咁樣，又唔太多又唔太少咁樣。咁佢哋真係佢哋嘅成長環境係比較要慳家噶嘛，因為以前他们物资比较短缺，咁所以他们连酒精啊都可能话我叫悭住用啦，或者唔用唔够足够嘅份量啦，即系我妈咪都系咁噶嘛，佢即系我哋见到巴士顺路就上噶啦，唔会理讲一角几毫噶嘛， 即系你有我呢个同感啊，康文大人， 系啊， 只有一个啫。 嗱，因为佢哋个心入边就系要节俭呢样嘢嘛，咁所以你要对付你阿妈要用对付呢样嘢咧，就系你买多少少酒精摆喺屋企，然后你仲要同佢讲话，你唔用咧系会过期噶，过期就掉噶啦，咁佢哋就真系用快啲噶啦。 咁唔系噶，我妈仲衰啲添啊，系过期照摆喺度噶，佢成日好多罐头嗰啲都系成日叫佢食啦，即系卖完啲罐头鲍鱼啊，或者呢样嗰样卖完，你快啲食咗，你快啲食咗，佢就偏偏继续摆喺度咯，佢就唔舍得食咯， 即系佢觉得唔会过期嘅， 系又或者佢唔舍得食到真系过咗期，佢就会好惨地过咗期咯，点算啊？即系佢系 喂嗱，其实咧你妈咪都好少少，我外婆咧，我哋又系咧会有阵时买埋啲即系见佢老人家买啲即系贵少少，即系所谓佢觉得即系所谓山珍海味啦。咁如果你嗰一轮咧突然之间见到餐餐饭咧，都譬如有海参咁先算啦。咁其实应或者有某一种嘅食材咧，其实应该就系食材就接近过期，咁就怼晒出嚟，即系我哋就 咁咪好咯。你起码知道嗰段时间，你餐餐知道有剩嘢食咯。 过期 系啦，即系冇嘥嘢，好彩。 系咯，你首先阿望咧，你睇，即系佢过期，佢都照摆。咪同佢话咧，酒精过期系冇用噶，所以你要快啲用咗佢，咁佢哋会快啲用嘅。 系， 即系好似嗰啲 coupon 咧，如果净系即系今个礼拜，佢就会无啦啦去夹硬要买一样嘢噶嘛，佢哋会 系。 你试下咯。 好，等我试下用呢个方法先。跟住話俾 你，即係你同佢講話查多啲冇用嘅，即係或者係查適當冇用噶。即係你係要 tackle 佢哋自己嗰種消費模式。 啱啊啱啊。 係，等我嘗試下都用呢個方法先。咁陣間啦，即係答半之後再繼續講啦。我頭先啱啱講咗啦，我自己對於呢、這個2020年嘅時候有一啲乜嘢啦。陣間再到周安怡同埋到敏大人去講啊。 一起走的那些路，彷徨或愤怒，回头同样感到。今天分开了的路途，明年话如何再共你互诉，不需自杀。前有你这一对手，不管几高的对手，如同神队友支撑背后，要往死里拼都不肯接走，即使输到不算丑，红尽流汗更加爽快地流，避免虚进过得分，我只是零，曾同样拼命，能赢回忆转成。 对手，不管几高的对手，主动上队友自惭背后，要往死里拼都不肯接走，即使输到不算丑，痛尽流汗更加爽快地流，被你推进过这一对手，如同神队友自惭背后，默契早已有，即使各有各走。 都是卢汉廷的神队友，一阵间十点半新闻回来继续敏感时刻，今天会讲2020年的德语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十二港人案，其中十人因偷越边境或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分别判监七个月至三年。深圳盐田法院发出公告，首度披露案发过程，指出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的被告鄧啟賢和喬映如，根據他人安排策劃組織多人由香港偷渡至台灣。新華社報導，鄧啟賢負責買偷渡的快艇，並被安排學習駕駛，喬映如做聯絡。報導引述各被告說後悔萬分，各人自願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至於犯案時候未成年的兩個人，鹽田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兩人今早隨即由內地執法機關經深圳灣口岸移交本港警方處理。警方說兩人棄保潛逃，會徵詢律政司意見再決定是否加控其他罪名。保安局回應深圳十二港人案判決時候說，內地機關已經按法制處理案件，特區政府不會干預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執法、司法和懲處制度。根據現行內地法律，罪犯在監獄服刑期間可按照規定申請會見親屬或者是監護人。發言人說，任何港人在境外違法被捕或判刑而求助，特區政府都會按實際情況在尊重當地司法制度原則之下處理。入境處協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組和特區政府駐粵辦在接獲家屬的求助和書面訴求之後跟進事件。恒隆未能夠在限期之前完成買入壽山村道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宿舍物業的交易，由於涉及中美外交事務，不是一般的商業行為，集團正是研究延長交易完成時間的可能性。外交部說，根據對等原則，中方要求中國駐華使領館包括駐港總領事館在出售或處置房地產的時候必須提前向中方申請，並且獲答覆同意才可以進行。特區政府說，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務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特區政府嚴格依照有關規定行事。美國駐港澳領事館回覆本台查詢時候就說，買賣雙方需要更加多的時間完成有關交易的行政程序。英國政府接受藥物監管部門的建議，授權使用牛津大學和阿斯利康共同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成為繼輝瑞與 BioNTech 之後當地第二款獲准使用的疫苗，也是首個批准使用這款疫苗的國家。衛生部門發言人說，經過嚴格臨床試驗和數據分析，疫苗的安全性、質量和有效性都達到標準，應該為高危群組優先接種。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423点，升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38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12，瑞士法郎0.884，加元1.28，人民币6.527，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228， 澳元兑美元 0.76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1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81.01 美元，卖出 1881.7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非常干燥，今晚气温进一步下降，明朝严寒，市低最低气温大约是7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12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元旦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非常干燥，下周初云量较多，朝早气温仍然偏低。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 4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新人阿科、骆振伟。 嗱，嗰个事故咧，好呕心嘅。咁其实嗰次就系我阿爸阿妈，即系嗰阵时佢哋打车啦。咁、然后我哋喺个停车场度等位，我记得。 吓，你而家大个，你唔好都咁做啊，知唔知啊？ 依家唔会再发生噶啦。 吓，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思培嘅《寻相思》，认真做啦。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翻到嚟咧，继续敏感时刻。咁啊，今日就讲呢个2020年嘅得与失。 嗯， 系头先我讲咗我嗰个啦。好啦，到 Annie 啦。 嗱，如果咧我回顾翻我2020年，我觉得我自己最大嘅得着咧，就系因为嗰个停顿咧，令到我个心个人个心理上咧，或者心灵上咧，都夹硬都要停顿下咯。咁、我觉得呢样都几紧要，因为有阵时可能你实际生活里边你未必系话好忙啊，好多嘢做，但系其实个心咧就成日都好急躁，即系我都系嗰啲急躁嗰啲性格。咁、我觉得即系今年度咧，令我觉得即系焗住你要去心灵上揾到一个平静啊，即系譬如话你冇得急啦，有啲嘢即系吓都冇得做啦，系啦都冇得做啦，你都控制唔到，你太多外边。你都控制不到的时候、你就真的学习了听天由命啊，学习了自己心里平静啊，即是包括有一些活动我踏出第一步，譬如我做瑜伽啦，即係我覺得瑜伽都係一個幾好嘅過程啦。 呢、個我都要多謝 Annie， 係咪令到心靈咧？嗱，雖然身體你會有啲 stretching 可以拉下筋啦，二來咧喺個過程入邊咧，去到最尾咪有得休息，即係最渴望嗰下咧就靜靜地即係瞓喺度，即係放鬆翻自己啦，休息咁嗰下咧係真係好安靜嘅感覺。 我會多謝 Annie 俾我接受咗呢個新事物咯，因為對於我嚟講，我相信我可能係呢一世都未必會。 會接觸瑜伽嘅。咁但係我又覺得， 我哋三個圍圍圍啊柴娃娃咁樣去咗玩瑜伽，捉埋啊 Kitty。 我覺得其實應該要捉埋敏大人啊，或者晏啲，唔好咁早。係敏大人應該就會出現㗎啦。 係啱啊，係好好都 OK 嘅呢個活動。 係因為佢原來唔係我想象中咁辛苦完之後，我唔知為咩咁咯。同埋瑜伽呢樣嘢咁啱，因為我覺得真係天時地利人和嘅，咁啱就我隻腳又有少少事啦，咁啊令到我唔係好敢做運動啦，咁啊但係當我好渴望做運動，亦都唔知道做咩運動嘅時候 ，Annie 就出現啦，就話俾我聽，不如我哋一齊去，係啦，即係我就覺得好似係整定嘅啲嘢，咁我嘗試完之後，哦真係幾舒服喎，咁樣 一種緣分嚟， 係啊係啊，可能做完之後暖啲嘅問大人。我哋而家开始睡敏大落答。 阿 Annie 讲话佢会出飙晒汗噶嘛？ 系啊， 真系佢飙汗飙得好劲噶， 系一个好高能量嘅一个运动，但系汗似又好慢嘅一个运动咯。咁嗱，其实咧，我讲到呢样嘢咧，都几似咧，即系好无聊咁样喺网上咧见到咧，有一个搜寻网咧，佢都有讲话，即系香港人咧喺今年咧有啲乜嘢嘅学习技能嘅一个解锁啊。Y 字头个搜寻榜咧，咁咧其中佢高居第一位就系瑜伽啦。突然之间咧，即系多咗好多人去学瑜伽，即系包括喺网上睇，即系一啲片啦，然后跟住自己做啦。因为其实呢个运动系可以喺屋企啊嘛，唔使出街啊，即系咁啊，真系可以宅喺屋企都做到运动啊嘛。 同埋喺屋企你亦都唔需要太多嘅道具或者工具，你就已经可以做到。 系啦，即系同埋又有复杂版，亦都有啲入门版咁样，即系适随转变。咁所以瑜伽系第一位嘅。咁想问知第二位啊？ 第二位都系运动嚟噶。 啊，第二唔系啦，即系一啲生活嘅技能或者学习一啲新嘅兴趣。 嘢食 啱咗啊！ 我以为嘢食系高过瑜伽嘅、 啊。第二位佢话系烹饪啊，即系突然间个变厨神啦、啊。 系 哦，系你而家讲紧 Kitty 咧 ，Kitty 我谂系晨早都系厨神噶啦，而家佢再进阶咯，进阶咗一下咯。系咁、啊，我觉得我都有进阶度喎。 系、 啊、因为即 系 焗住喺屋企整嘢食啊嘛。 系、我都进咗啲。 闽南人就佢唔煮噶啦，煮到厌咗啦。 我老公有进阶啦。 煮咩啊？ 有冇机会试下？ 我想知道，好好奇、啊。 我媽都有進階我發現 我其實有一次見到阿敏大人有俾我睇過，佢有個即食麵嘅愛心宵夜，係、老公整俾佢嘅，係咪啊？ 系啊， 好靓咯，我觉得 系噶， 即系睇都睇到嗰、那个有心机啊，即系佢将每一样餸咧摆个位置唔系咁样劈劈落去，而系即系摆得好靓啊，啲餐具啊各方面，即系你一睇咧你就觉得呢个系拎得出街卖嘅嘅一个餐嚟， 正 系好靓 嘅。咁敏大人嘅妈咪应该都系中菜上面嘅钻研噶啦， 佢系啊，中菜上嘅系啊， 系咯。如果唔系净系三文治腿蛋三文治。 喂，咁敏大人，你有冇啲咩技能咧，或者你嘅兴趣咧，喺呢一年咧系突然之间爆发咗、 我其实我减咗个肚腩啦，已经。 哇，点减噶？ 我记得敏大人讲 过，我而家可以着翻我未生两个女之前嗰件旗袍。 点解你咁反潮流嘅？个而家系增磅噶嘛？因为宅在家咧，点解你可以调翻转成功减磅 啊？ 冇得出街咯， 系啊， 常喺屋企食咯， 喺屋企食， 系啊，食同埋坐同埋煲剧。 但我知道敏大人系一路煲剧喺度做运动嘅。 睇先，嗰啲 lower abs 啊，即系嗰啲叫咩嘅肚腩啊嗰啲咧，我一做到20分钟，跟住仲要跑步机嗰啲，即系跑步机嗰啲再加10分钟，咪每日半粒钟。 哦，咁我明啦。 咁所以系啊，咁所以你知道我哋成日都唔出街噶嘛，咁啊变咗少会开啦。即系你谂下，其实你以前如果要开会，一人可开两个会咁样，咁你去每一笪地方，咁都起码都20分钟啦。咁你而家就唔使去啲地方啦，咁啊悭咗2个20分钟啦。即系 traveling time 啦，你悭埋化妆啊 pair 咁，其实你已经可以够做成粒钟运动噶咯。 即系咧，敏大人就系咧喺2020， 我就失咗个肚腩啦。 因为冇咗啲开会或者出去 嘅工作 系啦，就变咗喺屋企就变为咧做运动， 即系有得亦都有 多咗时间做运动。 系 即系我哋 肚腩系好事嚟， 好啦，梗系。 梗係 good 啦！ 嗱，我就係多咗時間，再整多啲嘢食咯。係，咁就真係好唔掂啦。 咁係機位咯， 係啦，冇錯。所以就好麻烦啦， 你搞到我突然间觉得我自己好似冇乜得，冇乜建树咁个人。 唔系你一样嘢，一 定有一樣嘢得嘅，其實全世界人都可能會得到一樣嘢。咁當然我哋都失去咗一啲嘢啦，就係得到嗰個地球咧可以休養生息。 嗯、 哎呀，我覺得呢個好緊要。係 係係， 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咧，空氣好似舒服咗或者乾淨咗噶。呢一年係 有啊有啊， 因為我以前咧其實我好敏感嘅，我對於空氣呢一樣嘢，即係敏感嘅意思唔係話我有鼻敏感嗰啲，係我會聞到一啲青草味噶。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啦。 落雨嘅時候啊，你行過 好 fresh 係啦，落雨會有啲灰嘅味道。我唔知點樣形容俾你聽，但我自己感覺，我話俾你聽，呢個叫灰嘅味道。咁、譬如朝頭早嘅時候會有青草味。咁、但係呢啲已經好耐冇試過㗎啦、但係呢一年裏面咧，我係突然間有一日，我係突然唔知佢有風吹埋嚟嘅時候，我聞翻啲青草味。 哦， 係啦，我就知道哦，空氣好咗、啊。 你講呢個青草味咧，我咧就覺得咧，我教你嘅方法可以自制一個青草味。就唔使行過某一個地方嘅， 係咩咧？ 就係、是、我都話我屋企咪買咗棵迷你聖誕樹，真嘅。咁係啦，原來我每朝咧揾個嗰啲spray 咁噴下佢咧，因為要噴一噴佢，等佢唔好咁乾啊啲葉。咁、你一噴就係、是、嗰一下一噴，你個鼻就同時索到你講嗰只青草味啦、就係、是、由嗰棵好青葱嘅聖誕松樹裏邊咧就散發出嚟。 係咁啊！頭先問大人都講咗呢個失而復得啦，算係、其實原來。有好多人啊，有好多嘅 fans 都其中一样嘢失而复得。头先 Annie 同翻我讲啊，喂，听日有呢个五月天嘅跨年音乐会，圣诞节嘅时候取消咗啦。咁啊，呢度送首新歌俾大家听下啦。五月天嘅新歌啊，因为你所以我。圣诞节嘅时候话俾你听，虽然取消咗个音乐会，但系而家话俾你听，跨年嘅时候佢哋出现翻。网上嘅时候就已经可以睇到，特登整呢首歌陪住所有嘅人，话俾大家听，唔系你哋就唔会有佢。 人群烟火香槟和气球，是你带我从派对逃走，逃离人间恶语和骚动，这里只有你我和星空。你是何时紧紧靠近我？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人类为何都爱看天空，悲伤却都有一点伤口，生在这个凡人的星球，是否不配做天使的梦？你将你的翅膀给了我，带我穿越狼群和尽头，让我能够品尝片刻自由。人间只是天地的假方，人们何苦要活成笑话，活在执着对错的牢笼。是你帮我停下了蜃楼，是你叫我别害怕闯祸，是你让我活得与众不同。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我在祈求，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有爱。 始终， 那是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温柔的传说。如果是你，是我能够平凡生活。 继续翻嚟敏感时刻， 嗯，头先我哋咪讲紧即系2020年咧，我哋觉得有啲咩嘅得着啦，又或者咧睇下同即系一般我哋香港人咧喺呢段时间咧有啲乜嘢嘅所谓新嘅兴趣啊，所谓新常态嘅出现啦。头先讲过两样啦，瑜伽、烹饪、做运动啦，吓咁原来咧第三样咧系都系做运动之一嘅，就 系 行山啦。 哦，系啊，多咗好多 啊，系、 哦， 即系热话嚟嘅，系热话。 喂，大家一定要讲一样嘢噶，唔该，行紧山嘅时候唔好掉个口罩喺个山度啊。 我仲见到好多啊， 仲有大家真系尽量疏散啲，保持距离，唔好一窝蜂咁样黐住。背脊貼背脊咁樣， 係啊，同埋我諗都要即係量力而為咯。即係當然我哋，其實都好受啲即係社交平台影響啦。有時見到人哋，哇，真係好靚喎！即係邊日又去咗睇日出啊？邊日又話想到山頂啊？咁 幾時又有芒草啊？ 係啦，真係心喐喐噶。但係其實我諗，即係大家都要唔好聚埋一啲假期去啦。第一，第二都要有啲，其實有啲係難去到嘅，都會增加個受傷風險啊，或者。 我想问你咧，你知唔知道有一个即系嗰啲叫软件啦 ，app 啦，咁佢哋咧就系俾一啲跑步啊，或者系踩单车啊，总之远足嘅人咧，可以系跟进翻佢哋行个路程噶。你知我啊？ 我知啊，我知啊，但系要俾钱嗰个软件。 咁啦，我見到啊，不過重點唔係免費唔免費， 係 啊，我個女俾咗一個咧人行香港人嚟噶行山咧，聖誕嗰日去行山咧，佢行即你行完之後咧，佢會俾翻你條路線圖你噶嘛， 係啊，好勁噶嗰個，仲有埋中間啲片噶， 中間啲片噶嘛，咁佢咧嗰個人行咗個 Merry Christmas 出嚟啊， 哇，好勁喎！ 系咯，我以为 Christmas 好难行噶， 即系点啊？佢要兜嚟兜去咯，嗱，你要兜噶喎，嗱，有啲位 要 翻转头 噶， 要翻转头噶。 佢其实呢个好难噶，我觉得。你唔系，你首先条路你又咁啱嗰个位又可以转弯俾你直行啦， 系 你揾到边啲路可以咁样做啊？跟住你仲要预计你去到边个位你要转弯先写到呢只字。 咁但系我唔知嗰个系咪 P 图啦。 我正想问你佢条路线系由边度行去边度，再继而转去边度先。 我今日做紧嘢咧，跟住我个女个睇妈咪咁样咯，跟住我哋笑咗一下咁 样 咯。 啊！但我咧想讲嗰、那个你提到呢个软件 apps 咧，我有个朋友好中意行山嘅，咁佢就真系有俾钱买到呢个 apps。咁我同佢行山嘅时候咧，咁佢就会 send 翻一条短片俾我嘅。咁就系咧，你行紧嘅时候咧，佢就你去到某一啲地方咧打卡影一张相咧，咁佢自动咧 就會即係儲存咗你呢張相，然後跟住佢就變成一條短片，去到某一個位就會插旗，咁就有呢張相，去到某一個位置又插旗，有另一張相，咁就成段嘢咧就會出曬一個記錄啦，有埋中途你見到嘅一啲嘅風景啦，咁你覺得成件事咧，即係而家即係咁高智能啊，即係 高科技，同埋咧係 啊，好好 行山唔會再失蹤啦，你 係係啱啊，所以我覺得好好咯， 所以你抵避啊呢、這個性格， 或者如果唔小心真係變咗易揾啲，容易揾啲， 係啊，咁所以咧今年真係多咗好多人行山，因為冇得去旅行，咁就焗住追嚟出去行山啦。呢、這個就係即係香港嘅人嘅第三位嘅。咁、另外有一啲咧，我諗學生啦都係上榜嘅、就係一啲網上嘅學習。同埋一啲用網上直播，即係突然間個個咧都變曬專家。 係啊，我到而家都仲未想象到究竟你哋 Zoom 上堂係點啦，點樣可以留心啲啦，係啦、點樣即係點樣去上堂係令自己會記得多啲啦，即係呢度到而家都想象唔到。 佢哋係嚇，佢哋係突然之間咧，唔係就係佢哋嘅，其實老師都 係 嘅。 係啊，因為我哋呢啲就係話而家唔需要讀書，或者已經脱離咗讀書呢個行，即係呢一樣嘢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喂，我哋以前真係一定要面對面讀書噶嘛，咁而家你咁樣教我又真係得唔得咧？你會有好多問號㗎。 系 系啊，跟住之后老师教嘅时候，佢哋又会点教咧？好多问号咯。 即系佢哋去即系操作嗰个成件事咧、大家都由即系年初嘅即系搞呢样嘢都搞咗半个钟，都差唔多落堂，先至咧大家都开齐晒咪，见晒样，已经得翻十分钟嗰啲。而家咧系嘭一声，喺头嘅两分钟就已经自动搞掂啊！ 即 系系啊，佢哋已经 expert 噶。仲要开头嘅时候，阿妈系突然间出现，喂，饮唔饮汤啊？而家自动搞掂啊！ 食埋早餐先上堂啦，仔 系啊，同埋已经识得点样即系遮咗自己背脊嘅画面，唔好俾人睇到你屋企即系可能闹教嘅一面啦。 着睡衣入嚟 嗰个画 面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這个真系都其实系受用嘅。我觉得呢一个嘅学习喺呢一年咁样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咧，有冇兴趣知道咧？ 好有 系啦，就系、是、咧按摩同埋推拿。 哇！呢、這个唔系反而系大家好渴望，但又未必做到嘅事嚟嘅咩？ 所以自己学咯。 啊！自己学，你知唔知我想学噶？ 自己学啊，系俾你啲仔女去学，俾学完之后就同你按。 啱，啱。 我想讲，我系其实上 或者同你嘅 Honey 按啦。 系，其实今年啦，我就咗去学整眼睫毛啦。但系其实你知唔知我系有谂过学按摩噶？我早幾年已經有諗過學嘅，咁我見到嗰個班嘅時候，其實即係我就 search 一啲嘅班嘅時候，其實我有一下係 search 過按摩班嘅，但係我亦都有諗過就係、是、呢、這個時勢都係唔好走去按住啦，即係下年先至去學啦， 因為太接觸 啦， 係嘛？ 咁啱，我真 係 成年冇按啊，我樓下嗰間都執咗啊， 點啊？係咪身痕啊？突然之間，你咯冇按啊 嘛？我買咗嗰啲。咩嘅？我買少啲天王使用嘅嘢嘅按摩嘅， 係啊！我特登 都買得嘅，人人都係天王。 係啊！我都去咗嗰個 lock 乜嘢嗰度咧，即係嗰個百貨店啦。 係係 跟住我都特登走去試多咗去。即系企喺度咧，塞只手入去嗰啲链按摩嗰啲机咧，系啊，试咗人哋成十分钟先走。 啊，同埋我想介绍咧，有一个咧，即系如果买唔起天王嗰张凳咁大撑咧，因为你知屋企都有翻上一大先摆到噶嘛。咁有啲简单啲嘅咧，就一个咧，即系一个好似盆胶盆咁咧，佢咧你挤只脚落去咧，咁佢就自己入边就啲水会恒温啦。一来，二来咧，其实佢下低都有啲好似脚底按摩嘅 嗰 啲碌系啦系啦系啦，同有啲漩涡咁样啦。即系拱上嚟咁样，咁就令到你咧都即系顶下。 哇！你都一讲，我已经想啊， 正啊，正！ 即系个底感觉到想象力咁强啊， 上面就天王， 唔知咩月啊， 下面就水啊。 相信一切未完，鲜血滚烫未完，骨要呼应未完，海要呼应未完。逼过掌青作手足的割不断，知道灾劫未完，苦痛挣扎未完，事情越来越怪，急拆散仍未完，不怕死拯救手足的决不完。时代变，人情变，几多美好不破损，台上见难何见，今天你必须休息。 好好脱险。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惯已疯了未完，口已疯了未完，路途越来越斜，尽头越来越远，只记得跟你攀登的每一寸。时代变，日程变，几多美好不破损。 而家听紧呢首歌咧，直情同张安仪啦，同敏感时刻嘅某啲嘅听众讲嘅，因为呢首歌叫做《明年见》，相信下个礼拜三嘅时候，我哋已经过一月噶啦。咁啊，下年先再同阿 Amy 倾偈，再同佢见面啦。咁啊，呢首歌系 One Promise 嘅《明年见》。咁一阵间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就会有联播节目，有一台、二台、五台普通话台嘅联播节目。今日拜拜。